锵锵三人行，嗯， 为什么鞠躬？ 哎，我这是我现在这个发的一个誓愿，以后每次我都要来这个。这个你知道这个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我觉得我要抱着这个永远抱着忏悔心，抱着这个什么感恩的心， 又做错了 来做这个。哎，因为永远在做错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干我们这行是吧，无往而不在错误之中。所以呢，我应该，其实我跟你说不是这个，因为我最近呢看了一个日剧。哦， 我都说像日本人的这个 红枪鱼，嗯，我觉得人家特好，北野武演的，他讲日本的一种玩意儿叫落语，类似于咱们说的单口相声。哎，我觉得一开始我跟他学的，我以后我也这样给大家深深鞠躬。我觉得日本人那种尊敬大家，而且你知道他就是一把折扇，一把折扇，啪，他往这儿面前一放，当然他是跪着啊，我就不至于那样，他放在这儿，他说啊，这个。折扇以外就是分开两个世界，折扇以外是你要尊敬的观众，折扇以内 是我的， 是我的世界，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他每次一上来的啪往这一放，然后还是什么的，不是，所以以后我也来这个。 我们也是啊， 加多宝以外以内的， 这边是我们的 加多宝以内是我的，加多宝以外是你的 啊，那很好啊，这样分。 对， 你这样鞠躬，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在那个李敖啊，台湾作家李大师家里哈、啊，替他工作嘛，帮忙嘛，简报这样聊天，然后呢，突然有人按门铃，啊，开门，那我去开门嘛，李大师还在厨房，在书桌那边门啊、忙着，我开门，一开门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一个头顶，就是有个人呐、啊，这个是几度啊？我经常以为是180度，45度， 算数不好看。 对，因为我写错，有一次写说一个人180度鞠躬，就被读者写信来骂，还调侃我180度、 就是、打对折了 啊！对，他自己替自己做什么？ 体操运动员 嘛。反正我看到只看到一个头顶，然后他哇，这45度鞠躬。然后呢？ 怎么又45度了？ 是就45度、啊， 90度行吗？ 90度讲错，90度。哎呀，数学太差。 香港才子跟着香港一块衰落，你知道吗？ 啊、对对，数学不好那个。然后90度鞠躬，然后呢？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以为我是李敖啊，因为每个人看到李敖都要这样子，不然就会可能被他告你的理由是你不对我90度鞠躬的。然后呢？最好玩是他抬起头一看到是我的时候，哇、啊，那个脸色啊，惨绿啊，很丢脸啊。他会觉得，哎，我让你看到我对一个人的有时候不太需要过度的谦卑啊，过度的礼貌着。那张脸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他平常这一位出版家出来呢是蛮怎么讲呢，老大嘛，横行无忌，台湾是说法走路有风啊，走路有风着。然后去找李敖，一开门，哇，对我这样鞠躬。当然你不是这样哈，你不是走路有风的人啊。 对，我是。 你是风吹着你走的人。 没错，我是坐着有屁的人。我说的这个是你说是因为李敖呢，也曾经对人这样。这个当年他的前妻这个胡因梦，印象就很深，就说头一回李敖当时就感觉很怪，那个时候穿着个长衫，头一回见他妈的时候，见胡因梦他妈的时候，他没想到90度的鞠躬，就所以你知道李敖他还是就老理儿的那种北京人，他还是学那种理儿，但是当然了。你讲这个李敖，我不禁又想起啊，我跟他也确实是同命运共相连。那为什么呢？哎，我就在想，就说这个李敖这一辈子，他当年被国民党禁了99本书嘛，以至于他这个书卖没法卖。他经常说嘛，他这书就出现在街头那个地摊上。但是这种禁书，你出现在街头地摊上买的人都是买黄色书的那些人，所以说为了招来那些人呢，他的这个书啊就经常印的那个裸女的封面，实际是在那种书摊上给人卖，实际上里边可能是讲言论自由啊，讲的甚至是有学术的，但是封皮呢都被设计成了3级片的封皮给卖。 所以你也是一开始讲黄段子起家，其实特别有思想内涵，是说这个吧？ 哎，我还不是讲我的过去，我是讲我的今天。你知道，就是我后来有时候看观众的反应，我说咱们这广告不就是加多宝以内是我的吗？是吧？哎，但是就听听观众经常说你那个节目那个广告真经典，说那个肾宝片， 我开始我没弄明白，那天我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咱们在凤凰网的《锵锵三人行》，凤凰网的那个前头有一个广告，是一个肾宝片。哎呀，我一看，我觉得那个广告，义军，我建议你去看一看。我跟你说，太。我觉得确实是很经典，而且这个让我觉得很好玩，其实你知道吧，你想我跟你说，他这广告就咱们这个高大上的版头这一出来跟权力游戏似的，咣咣咣出来一出来，我说锵锵三人行，你知道在那之前在凤凰网那儿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夸第一个镜头呢，就是一个男的光这个膀子，这个裸背上冒着虚汗，然后呢这个男中音很压抑，是吧，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然后就是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无力，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然后呢，旁边一个小妹，我估计就是掏空他的那位小妹插话了，是吧？是不是肾透支了？就是这语气，是不是肾透支了？然后那个男中音转为激昂，就说。什么什么肾宝片啊，这是把肾透支补起来，然后小妹又搭腔啊，对，试试肾宝片把透支的补起来，然后说补起来之后怎么样呢，这小妹把头搭在这男的肩膀上，他好我也好，然后下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我锵锵三人行，我觉得这后现代这有点达达主义的感觉， 就是不能不看完那个广告看不了这个三人行， 对了， 我怎么凤凰上没见过，但是感觉你觉得特别契合你的这个，对， 我现在特别爱在凤凰视频上看锵锵三人行，主要是为了看这个广告， 这视频很好玩，它经常有广告嘛，因为它视频收录广告，国外也是很多的那个成人网站，很好玩，我经常好奇啊，你看成人网站呢，然后出现了很多很正经的品牌的广告，什么 看的人多， 某个品牌的那个汽车，甚至某个品牌大学的招生广告，那我就经常说 Oh my god， 这是一个成人网站哈，不一定是最 hardcore 呢，不一定是最黄的，可是非常也非常黄的，那你怎么看那些人会是你的消费者吗，或者说你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久了， 认真你就输了，不要太认真，他以前有一个广告，你以前那个是雪花啤酒，那个一下两个， 不是小俊 生孩子吗， 啊、哦，好，你这么理解吧。 那小俊，你那个广告的效用是这样，你不认真，你看多了，把它们连接起来了。有时候走在路上啊，看到那个汽车，你都自动会勃起的，因为你经常是在当你看黄色的网站的时候，就出现那个广告的品牌。 哦，就神经关联， 对、啊， 就是这个巴甫洛夫的那个。 对啊，你一看到那个汽车走过了， 就可以。我很想试一下你，哎。义军，像你这样的这个正人君女是吧， 我、哎、 你冲我说一句，我很想知道那男的听了什么感觉，就是不是渗透汁了，你给我说一个，你就哎，咱就像真的做节目一样，你就问我，你我听听什么感觉， 是不是渗透汁了呀， 你不用拿腔拿调，你就要拿出像做国际评论一样很认真的说，是不是渗透汁了，你这样跟我说， 是不是渗透汁了， 我问好吗，对，是不是渗透汁啊， 打捞 是不是肾宝片把透汁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我觉得太逗了，好，现在锵锵三人行了啊，现在三人行了，其实呢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个广告，对吗，就是比如说奥巴马访英国，你看这两个差得远吧，这就像是这个广告到咱们节目之间的距离，啊，中间还隔着 英国王室是最大的广告， 对，中间隔着100个肾宝片啊，这个我是说最近为什么这个请义军来跟我们特别讲一讲啊，因为他对这个英美关系比较熟，哎，我是个人啊很无知，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一些照片，这次奥巴马呀、啊、你瞧，哎，你注意到这些照片里透露出来的某种氛围啊，某种气息，你看这个小王子哈、啊、这个秃顶的小王子 威廉 是吧、 哦、你说那个他爸、 啊、威廉， 对，他爸秃顶嘛、 啊、 我就说这个秃顶王子的小王子，你注意看这个气氛像不像一个家庭，他像一家人、你再往下看他这个范儿啊，我老觉得在奥巴马访问别国的时候、我较少看到这种温馨的气氛，就是按说两国之间的人士会面，你看他们在一块儿就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也许是我的误读啊、你再看下边，你看 你看这就像两个轴力，轴是吧？ 对对对， 轴力两个，哎， 在飞短流长。 对，轴力两个飞短流长，在扒那谁呢？是吧？那巴西拉里嘛，来再看， 好像他有多长？ 哎、老奶奶生日90岁，老奶奶生日，哎，他就在那个时候直升飞机下来，谁开车呢？老公公开车，不是，这不是关系搞乱了啊？这个女王的丈夫当司机，哎，这都是咱平常少见的情景啊。你看女王在后边，哎哎，你看奥巴马跑起来了，为了什么呢？你再往下看，他为了跟消防员握手，哎，怕失礼嘛。来来，你再看，哎，你看这一家人发布这个照片，说为什么这个小王子站在一个东西上呢？是因为要出邮票。你再往下看，这一代四代同堂，你看到没有？女王、儿子、孙子和重孙子了。是这个关系吧？ 嗯，对， 是这关系吧？你看，这不这将来要出邮票的，你再看，哎， 哎，这个 那整个历史的变， 对， 历史的变迁。 我家里还有小，就小时候那个集邮，就英国女王以前香港的那个邮票，对吧？全是她的那个像。 对。 我你说到她这个特殊关系啊，特别巧，我那天是半夜起来，正好要喂孩子的时候，半夜起来打开电视 ，CNN 正好是在直播。就是这个奥巴马去英国，然后跟那个卡梅伦嘛，他们那个首相在那个讲演，那次讲演真的在别的国家你不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感受。卡梅伦已经算是很能说，英国人特别会说话嘛，说话特别体面这样那样。等他讲完以后，奥巴马我觉得他那时候连语调都变了，就非常轻松，他说人语甚至是那种波浪型的，我感觉。我们从讲丘吉尔开始吧，底下哗就开始笑，他就讲说。我们跟英国的关系有多特殊呢？就你看啊，我是第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在就是椭圆形办公室上面，他还有一个他的私人办公室，那个地方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摆一个马丁路德金的像，但是我摆的是丘吉尔的像，啊，还有跟我一起， 但是我插你一句。最近他把丘吉尔的像撤走了，所以引起伦敦市长很反对他干预，就是他发表演讲说是 他是换搬了一个，对对对， 脱离这个 欧盟嘛，对， 然后就伦敦市长特别不鸟他，伦敦市长就那个发型有点像特朗普 那个Borison， 对 Borison， 你知道骂他就是说这个就兄弟你欧就是说你可以了，你把他说你这个。甚至说出了种族歧视的言论，这个伦敦市长就是说他把丘吉尔的雕像从他办公室撤走，有人说是他瞧不起我们了，还有人说是这个半个肯尼亚血统的美国总统骨子里就没把我们大英帝国放在眼里，当然他这个言论也受到批评了，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义军你接着说。 没有他，然后呢他又说他就是完全是脱稿嘛，他又说我这次来跟我访问的人当中啊，我有一个那个工作人员跟我那么多年没有提过任何要求，这次只有一个要求，要跟那个女王见一面，说他见到他的时候几乎昏倒了，他就说我们的关系有这么的特别啊，说的很热络哈，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去威胁说你们英国啊，不要以为你们脱离欧盟我们马上会跟你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没那个事儿，我们不着急了，你们要走了我们跟你们的地位就是你们不是平等的地位了，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他又跟那个 Boris 嘛，又跟他去叫板，他到英国就开始说你们这帮脱欧的人就是一帮这个民族主义者怎么怎么样。所以美国人特别这次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一个这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们脱离欧盟我们就不会再跟你们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的特殊关系所谓。 哎，这个家辉，像你们回归之前那按说都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呢，哎， 我是对殖民余孽， 对港英余孽 啊， 港英余孽、 哎、港英余孽是有另外的意涵的，就表示说你在港英年代掌权的，当过官员的，当过什么掌权的人，这叫港英余孽嘛？哎，港英不会理我的，对，我们只是殖民余孽。 就所以说， 遗老。 所以说，我想你们对英国的了解啊，跟我这个内地人肯定也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很有这件事儿，你看这些照片呢、啊，家庭照啊，老让我觉得，你看英美这个关系哈、啊、很有意思。一方面呢，英国人自己好像有点丧眉打眼的，就是老怕别人说呀，说英国就是美国的哈巴狗。宠物犬嘛，对吧？所以你看，他的英国首相讲话，包括这个奥巴马讲话，总是特别强调，就是当然是这个事情是英国人民自己做的决定啊，但是我们美国要给你一个建议，对，他往往就是这种语气。有时候我觉得 你说他这种心理，你知道啊，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是1899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英国著名的一个学者啊，那个时候你看他还写了一句什么话？你看那个时候大英帝国感觉还是世界之主嘛，对吧？那个时候他就说啊，说这个美国应该这个赶快结束自己的这个小孩子脾气，他从此呢要负起白种人的责任来。你看，这句话很有名，就当时就意味着站在那个时间点上的英国人呢，一方面感觉美国后生可畏，但是呢，他实际上还有点瞧不起，就是你这个美国啊，胡打乱闹，你有点小孩子脾气，就像大人，就你还得靠着我们大英帝国的智慧，我们骑上马呀，送一程，希望你早日能承担世界大任，他还是这么一种态势。但是很快呢，到了1920几年、30几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美国文化就过来了。他们说那个时候英国，你看这个心理啊，我觉得就这种变化。说有一次有一个英国首相叫什么呢？戈登啊，叫什么忘了什么名字了。说访问美国，拿一套丘吉尔的那个自传，这等于是得诺贝尔奖的，拿丘吉尔的自传跟美国总统交换礼物。 他的文集， 哎，但换了回还是换回来一套什么呢？全套好莱坞电影的 DVD， 这个呢 还是盗版的 吗？盗版的可能在中国那儿盗的是吧？然后呢，回去英国人就还骂他，就说这玩意儿大侵犯我们英国人的这种骄傲。你觉得这种英国人的骄傲跟美国之间这个势力消长当中啊，有没有一个挫折的过程？ 那英国人对谁都骄傲嘛？因为像现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女王嘛，丹麦女王、英国女王，女王是16个国家的女王了，英联邦，她还有她的传统，她说到底她还是可以一句话说，你美国就是从我们那边分出去而已嘛，你了不起什么什么，她对谁都骄傲。问题是骄傲之后要怎么样？因为他跟美国毕竟有共同的利益嘛，他英美两大我们叫帝国主义哈。那另外是说，他们从他们的角度看，还是有共同的语言。我讲语言不仅是英文，是世界观，他们的用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等，他们的一套的用语，看世界的方法，还是说拿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的标准哈。所以这两个，不管他们怎么样，你看不起我，我调侃你，到最后一回到利益、回到价值观上面，他们当然就走在一起了。 你看看这个图片啊，我们看看，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这个也会有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感受。你看这是当年大英帝国的版图，日不落帝国，然后你再看下边，哎，他所谓丢掉的国家 都是在现任女王这个时候啊。 对啊， 就是现任女王丢掉的最多的国家 是吧？ 有些是， 有些 是，就是 他从他爸开始， 就像假如你讲到英美了，他最后他们还是联手。因为其实你问香港人的角度，从香港角度发生很多事嘛，其中一个是从1941年、1942年就开始谈判，是想把香港交回给当时的蒋介石嘛，哈，那美国刚开始支持的，说好啊，战争之后日本人一定败的，德国人一定败的，到时候英国人也，香港早就被占据了嘛，1941年的圣诞节哈，就当然是说理所当然，美国也觉得是应该把香港交回给蒋介石的嘛。那后来那个丘吉尔就讲一句好语嘛，在英国跟英国人说，你们谁想收回香港？Over my dead body， 跨过我的身体，再说别休想，除非我死了，这样讲这句话，然后美国马上转弯了，就说好好，这事我们慢慢谈。那蒋介石没有办法啊，被人家欺负着啊，哈，然后就慢慢谈，然后英国也先骗，哎，英国多聪明啊，当时谈重新签约哈，总有什么不平等条约什么哈，那英国人就等于给蒋介石一个讯号，好，我们再说，分两部分，我们先解决中国北方的事情，英国的那些租界什么哈，以后再谈。那蒋介石身边的人包括了那个非常英俊的顾维钧嘛，中国四大美男嘛， 对对， 其实长得娘娘腔嘛，怎么跟我们比？然后 是同性恋吗？ 我考据一下，回去考据一下，告诉。可是他娶过四个老婆，应该不是啊。然后说话说回来，就哄着蒋介石嘛啊。 我们老板，我们先收下来吧。他等于英国人分两次分，还是送礼给我们，可是分两次送。要顾维钧说了，我们先收第一份礼物，解决中国啊北方的英国的租界啊广州的问题，以后第二份礼物香港以后会还我们的。还个屁啊，没有了，后来就没有了。 英美的关系其实是打出来的，当然他们打了一仗，对，你很难想象英国人向美国白宫投炸弹的啊。后来呢他就打出来了，签订协议，然后那个美国就独立了。而美国后来的地位，就他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像你说，他不愿意管外面的事情嘛，这个孤立主义，他不承担所谓白人的这个义务。到后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都是迟迟才出手。但问题是，当他发现他一出手的时候，能够改变整个战场的格局。就一战和二战让美国人发现，这个世界上只要他出手，就是他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是能够改变整个格局。他才摆脱了他这个所谓这个就是这个孤立主义，变成了全世界的警察。所以这个 那我还有问题，咱们去广告，我再问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我就说，能不能说到后来实力改变了，英国就对美国亦步亦趋？ 我觉得他们是战，就是说一种这个盟友关系嘛。他们比如说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你看的就最清楚了，布莱尔和这个就第一次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吧，那个布莱尔和那个克林顿之间，对吧？他们怎么样去这个协作？后来又跟那个布什等等，他们主要是一种利益的共同体。那需要的时候还会拉上别的国家，在欧像那个西班牙、法国什么。 你反而是不是老大出兵，英国就肯定得跟着？老大发一声明，英国肯定是 不一定，未必。我觉得他们，那你像这次这个。在这个欧盟的问题上大家看法就不一样，对吧？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事情上，因为他们的利益真的是共同的。美国人怎么向自，就是说因为美国人对外面世界也不了解啊。最近有一个美国作家，他向美国人解释这个欧盟是什么，他就说因为美国是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嘛，他说欧洲就是一个 The United States of那个 Europe， 就是欧洲联盟。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就说欧洲跟我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联盟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跟他们去相处，就是比你原来的理解要更深了一层。 哦，所以家辉，你看你刚才讲到语言的问题，曾经有人就是也是在网上那飞一个什么段子，就说英国女王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美式英语，只有英语和错误，是吧？但是后来 对那个女王段子特别多， 对，就是假说的。但是这个里边确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就是在讲啊。你看艾略特，这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我一直以为他是英国诗人嘛，我才知道他是原来是美国的。你知道他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他的老师叫庞德，是吧？ 对对， 这个当时啊， 黑色的枝条上罪恶的花，颤抖着罪恶的花朵， 瞧这才女，对吧？就当时呢，这个艾略特他是个美国人，可是他觉得美国文化没有根，于是呢他还特别的认祖归宗，他尽量去找英语的传统的这个真正他认为文化的根呢、啊、我要在英国那里找到我精神的这个根脉，跟一个悠久的传统。但是呢后来又有一个叫沃尔夫 是那个女的 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呢也被人批评， 她以为对以为她是美国人， 她反过来她认为英国是旧的，美国是新的，他又是有这么一个立场，他又觉得英国代表了某种老旧的一种衰亡的东西。哎，你看这就你就发现一个老文化和一个新文化之间的这种互相寻找。 好多那个文学作品讲这个太多了，就是美国人当时会觉得欧洲是老欧洲嘛，因为他们代表了全新的东西，而呢那时候的这个欧洲人又觉得美国是没文化。就这两种冲突特别多。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剧，我想不起来是什么，就讲他们几代人一个贵族家庭从英国怎么分裂到美国，然后当中就交织着各种就是这个矛盾，谁看谁都看不起。你包括到今天，比如说当人们说就是说起美国那个 Woody Allen 的话，他们都会评论他说像一个欧洲的这个知识分子，就有文化嘛，美国人没那么有文化。但是其实他们的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上，就当年是就是欧洲的，就英国的这个清教徒不是去了美国吗？那现在的英国也是这个新教，从宗教上来说他们也是相通的。就现在的这个英国女王，她的爸在往上数，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她是这个二世嘛，一世是奠定了英国就是新教，就是说她不需要相信那个教廷教会啊，直接是我直接对上帝，所以跟那个西班牙打了一仗嘛，就是奠定他这个基础。所以宗教上他们也有这个。 没有不老，当然大家就觉得不好听嘛。所谓老，这是传统。 传统，就是我有我的专业， 对， 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价值观来做事。你看英国，特别英女王那边就是这样，我不会跟着你们。